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哎，各位，欢迎光临！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档位于北京上空，在中午点歌送资五福的节目。你好，我是代班 DJ 郭鹏。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中午呢，在12点到13点的这一个小时当中，依然跟你分享故事，传递情感。当然呢，欢迎你这个时候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来留言栏写下你想点播的歌曲以及这首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把这些祝福送给你的家人、爱人和朋友。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第一首歌先让大家在中午来清新清新耳朵，来自于萧亚轩带来这样一首歌曲。他在爱情当中呢，经受过了很多很多次的劫难和打击，但是最终变成了一个更加坚强的人。我想正是这样的一种勇敢执着和独立的精神，造就了萧亚轩在华语乐坛当中不可撼动的地位。作为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送给你。 try, what's right. Can't make the first move, give what I try. 因为面对着你，我此生的甜蜜，爱上海水道管疯狂呼吸，想我想抱紧着你，手放在你手心，快点问我在等待的问题。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的是由郭鹏为你送出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06，我们开始来进行今天的第一次点名。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我们看到了 Moment 以及 Vivian 江米条、特洛伊、Mr. 白、最佳羁绊以及王先生啊，欢迎大家来到今天中午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了泪雨尘缘，欢迎大家。今天呢，有很多朋友都来到了北京音乐广播，在中午的这个时间当中，让我们一起把自己的祝福来送出去。来看到的是如果可以该多好，他说高二的时候呢开始喜欢了一位女孩，当时呢并不知道这一个喜欢就开始变得非常非常永远，但是我当时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自卑，感觉配不上她。现在呢已经大三了，总是会慢慢的想起她，感觉那个时候自己是一个胆小鬼，喜欢就要说出来，所以刘璐，我今天想把这首来自于梁咏琪的《胆小鬼》送给你，也想大声地对你说，刘璐，我喜欢你，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胆小鬼。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yeah、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yeah、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折磨，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甜蜜的茶杯，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无畏，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 不管在谁的世界，是在你的世界还是在我的世界，做胆小鬼这件事情都是应该对对方有情有义的一种表现。所以呢，如果碰到自己喜欢的人，一定要大声的把爱说出来。12:1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郭鹏。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你的故事我的歌。看一下平台上最佳羁绊王先生说，哎呦喂，月月娘小哥哥中午听见你的动静了，这么巧。哪有这么巧，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啊。因为之前有已经排好了，这周全部都是我啊。来看一下泪雨尘缘，还有宋丽，还有圆圆 Cherry，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来登录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把你想说的话，想表达的观点和现在想说的一些内容都可以告诉我。来看一看泪雨尘缘说，午间好，男主播郭鹏，今闻香港一代武侠的这个大师金庸老师先逝，他的作品呢陪伴了一代又一代武侠梦的我们，所以呢这个时候我想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凤飞飞的追梦人，愿金庸老师能够一路走好。说实话，昨天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想到了那些少年时代所看过的金庸的作品，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首歌曲也是这一首，来自于凤飞飞的《追梦人》。 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墨染红也守空枕，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请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让它牵引你 是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割裂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春雨不眠割裂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当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你就会回到那些小的时候去看雪山飞狐的日子啊，更多的是能够把所有的场景都能够集中在那些在金庸的当中的那些音乐能够给你呈现的样子当中。的确，一代像金庸这样的文坛大师，也是一代人的这种情节，甚至可能不是一代人，是好几代人。当你从小就开始在他的那一段家国的梦当中来不停地去追寻去构筑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天当他离开你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像变了一种色彩。今天呢，当我们去缅怀这样一位大师的时候，很多人在说的是作品，也有很多人呢是沉浸在他当时所营造的这样的一种世界当中。像我们今天来自于最佳羁绊说想点播的一首歌曲，或者是那一瞬间脑海当中出现的，其实就是在那样一个侠义世界，在徐克和金庸共同构造的《笑傲江湖》当中所呈现的，由华语的这个乐坛的鬼才黄沾所送上的这样一首一生，也是最明亮的一生，沧海一声笑。来听到的是现场的版本，这个版本当中呢有黄沾自己的声音和许冠杰以及吴马共同演绎啊，我们来听到的是广东话版本的这一首《沧海一声笑》。这个版本似乎呢好像多了很多的仙侠之气哈，跟刚才我们的圆圆 Cherry 说过的早安音乐秀当中所放送的许冠杰的版本比起来呢，我们听到这种非常潇洒不羁的来自于黄沾自己的啦啦啦啦这几声。据说这是他当时写完歌曲之后呢，在一次录音的过程当中借着酒兴去演唱的啊，所以呢这个版本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借此我们也来缅怀一下今天已经仙逝的来自于伟大的文坛的巨匠金庸先生。好了，继续回到今天你的故事我的歌。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听到思萌的这个片花，感觉还挺感动的啊。虽然时代班，但是我觉得做这档节目呢，好像也会让我有一种荡涤情绪的感觉。继续回到今天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大家继续去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去留言，写下你想点播的歌曲以及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把这些祝福送给你的爱人、家人以及朋友。我们继续看到的是 FVB， 他说我今天想点播的一首歌曲呢，是我那天突然翻开我的 QQ 空间背景音乐，就是这首歌曲。之前在今年的暑假的同学聚会的时候呢，我又看到了当时让我想去放送这首歌曲的同学。那个时候我发现从高中就开始喜欢他，真傻。我那个时候只会访问他一个人的 QQ 空间，所以呢等他回访我的时候，永远用这首歌在等着他。这么多年呢，他还没有访问过我的 QQ 空间，直到今年我才看到他回访，所以他过了这么多年才听到了这一首《明明很爱你》。 在旁边，我们都视而不见，彼此却忍不住多看几眼，感觉强烈，已经微笑的放电，已经暗示到极限，没勇气的 凡无奇，而你像灿烂星星，让我担心。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我把你抱紧，不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 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的消息。贝多芬小提琴钢琴协奏曲专场音乐会将于11月2号在北京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给观众们带来的是第3奏鸣曲、第6奏鸣曲和分量很重很著名的第7奏鸣曲。无论从演奏的技巧程度、音乐的深度，还是两样乐器的配合难度，都比第一场更上一层楼。继续来看，11月18号到20号，巴伦博伊姆将带领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亮相北京，将为国家大剧院的观众献上勃拉姆斯、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巴伦博伊姆将要指挥的贝多芬第3交响曲，是7年前他带领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北京演出的曲目之一。继续来看，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美国玛莎·格兰姆现代舞团将携舞蹈合集《寂静悲喜》亮相国家大剧院，为首都观众展现现代舞艺术的迷人魅力。成立于1926年的玛莎·格兰姆舞团，创始人玛莎·格兰姆被称为现代舞之母，探索出一套以收缩放松为基础技巧的舞蹈体系。30号的演出将包括《黑暗牧场组曲》《狂喜》《悲怆变奏曲》等5支舞蹈作品。最后再来看，昨天在顺义区空港街道德威英国国际学校音乐厅内，中外师生一起演奏古典音乐，举办乐团与观众融为一体的对话式音乐会，在共同享受音乐乐趣的同时，促进了空港街道居住的众多国际友人和当地居民之间的交流。以上信息由张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FM 九七四。 北京 Music Radio。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作为一个代班 DJ， 也要感慨一下，思萌的声音真是太好听了哈！好了，各位，欢迎光临，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这一档位于北京上空，在中午点歌来送祝福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同样呢，这也是一档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好，我是代班 DJ 郭鹏，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的下方的留言栏当中，可以写下你想点播的歌曲以及这首歌曲背后那些故事，把这些祝福来送给你的家人、爱人和朋友都可以。好，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刘五岁了他的答案哈。他说呢，接下来我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是我的 KTV 当中的必嗨曲目，因为一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身体就会蹦出另外一个我，虽然陌生，但是超级疯狂，超级真实。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不光是要送给我，应该要送给所有那个时代敢于燃烧热血、敢于去燃烧青春的朋友们啊。真的想起了那时候到高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拿起扫把当麦克风的傻样子，强行让我们台下的吃瓜群众一起喊那那那那那。所以呢，当你无力去改变一个人的时候，就尝试一下去改变自己。来听王力宏《改变自己》。 今早起床了，看镜子里的我，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心凶，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 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今早起床了，觉得头有点痛，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氧气不够，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只能代表自己，没有政治立场，即使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要调整自己，没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窗外流动的斑驳光线。 好，欢迎继续回到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大班 DJ 郭鹏。刚才呢，我们跟着动感的音乐一起去改变了一下自己，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些悠游的能够表达你自己内心当中最纯良或者是最纯净时刻的那些感受。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小丸子樱桃1705的点播，他说，主持人你好，我今天想起了我的那个他，我那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但是他却那么轻易的删了，他是不是真的不在乎这190天？现在已经是分手的第24天了，但是我依然像失心疯了一样，我每天都给他点赞，但是呢，我其实不信他看不见，在一起的时候有多热情，分手了就有多冷漠，所以我今天想把这首歌来送给他，希望他能够听到我的心声，我就不信在190天所有的付出都是装的，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有什么好的，所以这是一个还没有走出来的小丸子，和他喜欢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突然发现站了好久，不知道要往哪走，还不想回家的我，再多人陪只会更寂寞，许多话题关于我，就连听过，我的快乐要被认可，委屈却没有人诉。 诉说，也把信仰从般剥落，拿掉防卫剩下什么？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如果你也听说， 来自于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对于点播这首歌曲的小丸子，其实呢我并不太理解或者是同意他说的很多很多的其中的他们之间的一些过往，但是我认为每个人可能都在这个时候有权利去听一首符合自己心境的一首歌曲。我想对小丸子说，如果他也听到了你说的这些话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更加坦诚或者更加自然的分手，让彼此能够追寻到自己更多的一些天空。放手有的时候反而是往前更近了一步，你说不是吗？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是由千奇百怪来点播的一首歌曲，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千奇百怪说， 一周年的时候，男朋友用我们的照片做了一个视频送给我，这首歌呢是视频当中的 BGM， 当时看的时候特别感动，看一遍哭一遍。但是现在男朋友已经变成了前男友，视频已经被删了，而且呢他好像找到了新的伴侣，但是我一个人现在也慢慢走出来了。深夜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像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过。他回忆起了他们当时的一些过往，他说校服是我跟他唯一有过的情侣装，毕业照是我和他唯一有过的合影。曾经我想去做他的追光者，但是今天我发现了，我现在只想过好自己，找一个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去好好生活，仅此而已。小丸子你听到了吗？曾经跟你有一样遭遇的千奇百怪，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走出这一段看似有点疲惫的爱情，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追光者，把这首岑宁儿《追光者》送给你们。 我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经落，便拥有便失去着。如果说你是夏夜的萤火，孩子们为你唱歌，那么我是想要画你的手。 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 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今天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呢，两位朋友点播了他们自己的歌曲啊。宋丽呢一直在跟我聊着为什么现在呢这个季节好像有这么多人都会有失恋的感觉啊。我说这季节可能本身的心伤的人会就会比较多，对不对啊？一般秋天呢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但是秋天呢也很容易让人有一些离愁别绪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在这个时候体会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哈。林说这会儿好走心啊，谢谢。啊，特洛伊说要为老星音乐你要点播一首歌曲，谢谢你带给我们北漂的开心和温暖，点播一首你爱的歌曲我就肯定喜欢。那我就借光好了好吗？我们来看看果果默默他是怎么说的。果果默默说，每个周六下午有一节课，大家来自不同的学院都不认识。某次呢，我刚好和一个女孩同桌，我们只说两句话，我就被她的眼睛和声音迷住了。从此之后，我就开始不能自拔。我没有去打扰她，只是在旁边静静地去关注她。现在，那门课已经结束了，我就再没见过她。每次恍惚的时候，就如歌词所写，假如爱有天意。今天我想点播一首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健哥的歌属于有故事的人，所以我偏爱这首歌曲。恰巧这首歌我也非常喜欢，所以就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吧。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明天同一时间别忘了继续点歌送上你的祝福。我是郭鹏，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最后一首歌曲李健《假如爱有天意》。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有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爱是什么，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用尽的世界，尽却